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第1344部队所属部队，由黄明瑞同志和朴正川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听取了这支部队所承担的战斗任务、战斗动员准备状态和训练情况等汇报。他对于该部队深入研究我们党主体的军事战法、战斗行动方式和战斗方法，造成一个个仿如实战的复杂的战斗情况和条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来把全体军人造就的能够圆满完成任何困难的战斗任务，表示了满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指挥官和参谋部成员要提高一种能够迅速分析和判断战斗情况、打造有利战斗环境的能力，全部找出那些在作战准备方面尚未完成的问题来彻底采取对策。他说，要坚持高度的激发状态，日夜一心想作战准备，扎实地进行训练，要根据现代战的要求和情况、部队执行战斗任务的特点去不断改进训练内容和方法，同时要在训练中彻底落实主体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他说，部队所承担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战斗政治训练和部队指挥管理方面要成为全军的榜样，并为部队提出了进行高强度训练来把全体军人造就成为以一当百的勇士的问题，巩固战斗阵地，使之成为铜墙铁壁的要塞，搞好伪装的问题等，在完成战斗准备方面成为指针的纲领性任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按照我党批准的标准兵营设计新建的部队指挥部、各连队的营房、教育室、洗浴场、食堂等各处，以亲生父母的心情深切地关心军人生活。他在寝室了解毛毯的质量，仔细地了解供暖方法，到了洗浴场了解水质状态和水量等，并对于部队打造一切条件可供军人毫无不便进行有意义的部队生活表示十分满意。他观看教育室，说我党构筑了电脑传送资料系统，结果军人每天都经常阅读人民军报，收听党的声音，这是好事。世界上就没有比政治思想力量更强大的武器，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人的精神力，才能一直打胜仗。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来把全体军人造就成为思想和信念的强者。他说，想要把军人培养成为一个个掌握多方面知识和高度文化素质的多面手，就要在军人群众中树立读书风气等，大力掀起学习热潮，积极开展连队艺术小组活动。他说，部队的食堂布置得很好，文明卫生，因此要搞好冬季供暖，以使军人在暖烘烘的食堂里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他参观每日仓房、大豆仓、加工室等，说大豆收成也算不错，基础食品、各种腌制菜和各种海鲜酱类也确保的足够，而且各种加工设施也具备的很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指挥官要发挥对军人的忘我服务精神，一直深切关心丰富他们的餐桌，并嘱咐说，要致力于大豆种植、温室种植、畜产等副业，来把部队变成一个富裕的部队、丰裕的部队。他望着很有规模的兵营，说以面麻木腻来处理了建筑外墙，很好看，要是有爬山虎也爬满墙壁，那么一定会更好看的，并指示要大量栽种树木来实现兵营和驻地山区的树林化、园林化和果园化。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部队军人将铭记党和革命、祖国和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经常做好战斗动员状态，来像铜墙铁壁般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并向他们赠送双筒望远镜和自动步枪，同他们合影留念。